二，朗读句子。一，小张，脏衣服。小张把脏衣服放到盆里拿去洗。 二，昨天，啄木鸟。昨天一只啄木鸟飞到了我的花园。 三，草丛，藏虫。草丛里藏着一只虫子。 四，小崔，炊事员。小崔是做什么的？小崔是炊事员。 五，森林，深处。越往森林的深处走，树木越密集。 六，三把伞，上山。今天是星期三，小明拿了三把伞上山。